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244集，天魔出世。男人一步步朝他们走来，慢条斯理，从容淡定，他脸上带着世上最美却也是最令人胆寒的笑容，甚至连声音都如此动听，带着磁性，温柔的宛若春风拂过脸颊，能让人酥了骨头。但冬至和肯塔都明白，这正是魔迷惑人心的假象。人天生会被皮相吸引，一个漂亮的人与一个丑陋的人站在自己面前，就算自诩世上最公平的人，也无法否认自己会多看漂亮的人一眼。而魔知道人心深处的弱点，他会根据人类的喜好幻化成他们最喜欢的样子。波贝叶微微抬手，脚边一块石头飞到他手上，他合掌一握，那块石头立刻变为齑粉，从他的指缝流下。他露出不高兴的样子，似乎还不大满意自己现在的力量。冬至和肯塔一动不动，并非是他们不想动，而是动不了。巨大的魔压扑面而来，排山倒海，他们能维持住身形不后退或跪倒就已经非常难得了。冬至盯住波贝叶， 龙山呢？ 波贝叶歪了歪头，表情疑惑，像是不明白他在说什么。苏琪跌跌撞撞地跑过来，直接跪倒在地上，他匍匐着身体一步步往前挪，仰望着波贝叶，泪流满面，如同看见真正的神奇下凡。 波贝叶大人，您就是尊贵的波贝叶大人，救救我，我的肚子好疼，我是你最虔诚的奴仆，我叫素琪。 男人收回魔压，素琪顿觉身上压力一轻，不由大喜过望，加快动作爬到对方面前。波贝叶看着看着露出些许好奇，素琪感觉有戏，忙扶下身体，小心翼翼地亲吻波贝叶的脚面。之前的腹痛还没消除，素琪一番话说得断断续续的。 大人，我愿成为您最忠心的仆人，请您收下我。 仆人？ 是。 素琪欣喜一笑，转头指着冬至和肯塔。 大人，他们才是敌人，这次就是他们想要阻止大人复活的，他们…… 他的声音戛然而止，脸上的笑容硬生生凝固。在素琪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他只听见咔嗒一声，那是他自己的脖子被扭断的动静。再后来，他的视线完全黑暗，呼吸也瞬间消失，自然也不知道他的脑袋被波贝叶扭下来，血从断掉的脖梗中喷出，神经促使失去了头颅的身体发出反射性的抽搐，抽搐了许久才死去。而头颅内滴下来的血和脑髓却都被男人送入口中。波贝叶吃得颇为兴起，看也不看冬至和肯塔一眼，盛不下的血顺着嘴角流出，一张完美的脸上沾了血污，越发有种残忍的美感，但这种美感却是杀戮换来的。信猜与宋恩的斗法也已经到了关键时刻，这两位顶级的降头师深知这场仗不死不休，都祭出了自己最拿手的本事。宋恩的玻璃匠被信猜破解之后，又召唤出自己炼化多年的鬼将，七八个骷髅从屋中飞出扑向信猜，他们被秘法养护， 浸染湿气，只要碰上的人也会感染湿毒。信差则召出万虫将与之对抗，骷髅在半空中与万虫相遇，虫子碰见湿气纷纷落下倒闭，但也有锲而不舍无惧鬼将的毒虫直扑向宋恩。此时波贝叶复活并一步步朝他们走来，宋恩大喜过望之下，又见素琪被天魔二话不说就杀死，一斗顿生，难免心神松动，被信差窥见空隙，不动声色地放出五毒将，将宋恩逼得吐血倒地。那些骷髅纷纷落地摔个粉碎，鬼将自然也不攻自破，只不过信差苦心经营多年的万虫将同样损失惨重，那些虫子都是以他的自身精血凝练而成，每死一只虫子意味着他自身也受到反噬，眼下精疲力尽，两败俱伤，已是无法再战了。但宋恩的威胁暂时解除了，更大的敌人却诞生了。波贝叶正有滋有味地吮吸着手中的头颅，似乎因为这是他来到人间之后的第一份食物，又可能他实在是饿坏了，所以格外珍惜，一点血水都不肯浪费。 师父， 冬至迟迟未见龙身的身影，心情已经沉到谷底，他不愿去想，却又不得不面对一个最有可能发生的噩耗。他握紧剑柄，感觉魔压仿佛减轻了一点。 现在应该是天魔防御最松懈的时候了。 他蓦地一跃而起，将全身的罡气灌注于剑上，他甚至已经感觉到自己真正领悟到了剑意的精髓，因为这次几乎是他有史以来最快的剑，清丽一剑，夺目耀眼。冬至什么也没想，他才知道人悲愤到了极点时脑海里止于空白。剑越来越快，剑光化为流红，甚至刺穿了天魔周身的魔压。原本没把敌人放在眼里的天魔终于抬起头，露出了一丝惊讶。波贝叶抬起手，剑光穿透了他的手掌，刺入他的心口，一马平川，势不可挡。但冬至很快就高兴不起来，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剑再也无法前进分毫。与此同时，巨大的反作用力从对面传来，将他一点点地往外推。布天罡气与魔气相撞，迸发出冲天气流，粉尘凌乱四起，木屑石块漫天飞舞。肯塔顾不上抓住固定身形的物体，就已经往后飞了出去。宋恩与信差躲闪不及，脸上身上多了无数道细小的伤口。几秒之后，这场对决以冬至的失败而告终。他随即步上肯塔的后尘，整个人被魔气掀翻，重重地摔在几米之外的地上。 你比他好看多了。 波贝叶看看自己手上已经被吸进了脑髓的头颅，随手丢掉，又朝他们走去，忽然就能说出别人听得懂的语言了。 这是因为他吸收了素汐骨血的缘故吗？ 天魔口中的他就是刚刚身首异处的素汐。这个可怜可悲的少年盲目崇拜强大的力量，却最终葬送他想要效忠的恶魔手里，而那个魔根本没把他这只蝼蚁放在眼里。波贝叶对着冬至微微一笑，温柔无比。 我喜欢你，我要把你留到最后，享用一番再吃。 但这种温柔却只是皮相的温柔，他的目光冰冷无情，看着冬至和肯塔他们，就与看着那些木屑石头没有任何区别。在魔眼中，任何活物都是死物，他们生来就是为了毁灭。人间的痛苦是他们最为享受的乐声， 看着人类在欲望中挣扎沉沦，为了生存哀嚎求饶，甘为恶魔的仆从，是他们最为得意的杰作与乐趣。冬至咬着牙不作声，一面抓紧长手剑，另一只手暗暗捏了个法诀。波贝叶没把它放在眼里，在天魔看来，冬至只是一个可以放着慢慢玩的有趣玩具。他环顾一周，目光落在肯塔身上，抬步朝对方走去。肯塔自然不肯坐以待毙，他撑起身体盘坐在地上，一手握着木杖在地上敲打，嘴巴张合，似乎在念咒。伴随着他的动作，地面似乎微微动了一下，旋即又平静下来。他是信差座下最得意的弟子，在降头术上极有天分，否则信差也不可能带他出来。此刻这个降头术是肯塔学艺十几年来最厉害的蛇降，几百条剧毒的蛇种混在一起，让他们互相厮杀，最后存活胜出的那条蛇可以穿金钻玉，入土走水，杀人于无形，跟苗疆巫蛊有异曲同工之处。波波叶眉目一动，忽然站定，跟他紧张地盯住他。波波叶低头伸手，从自己的胸腹处缓缓地拉出一条金色的小蛇。他刚才被长手剑刺穿的手掌还未愈合，却没有血流出，这次也是。小蛇在他手中张牙舞爪，他的胸腹多了一个明晃晃的洞，旁人看得觉得骨头都凉飕飕的，他却不以为意，反而张嘴将那条剧毒的蛇一口口吃下去。肯塔低吼一声冲上前，被波波叶直接捏住喉咙。冬至窥见时机，当下不再犹豫，捏诀引雷，天际雷云滚滚，电光晃眼，霎时一道天雷劈下，正正将波贝叶罩住。但雷光之中却只闻肯塔的惨叫，不闻波贝叶的声音。冬至心头咯噔一下，一秒之后雷光散去，肯塔的肚子已经多了一只手。天雷过后，波贝叶毫发无损，他甚至有闲情朝冬至笑一下，一只修长柔腻的手却正在肯塔的腹里搅动掏弄。肯塔涨红了脸，嘴角溢出鲜血，拼尽力气挣扎，却根本无济于事，对方单凭一只手就牢牢控制住他。信才勉力地从地上爬起，木杖指挥着虫网飞来，将波贝叶围住，想要救出弟子。但那些虫子在碰到男人的瞬间纷纷掉落。冬至趁机提剑跃向波贝叶，剑锋直指对方头颅而去。另外一头，信才也持着木杖攻上来，两人左右夹击。波贝叶终于松开肯塔，冬至的剑光去势极快，想必刚才养精蓄锐就是为了此刻一击。剑锋凝聚重重杀气，破开男人周身的黑雾，一往无前，杀入重围。 你在找刚才那个男人吗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